德守信，包容开放，博爱奉献，博乐一流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自开自落自清高。

2017年11月11号，松下将在北京分公司举办松下全新新风系统产品上市推介会，届时松下日方管理层将亲临现场致欢迎词，松下员工现场测试新机效果并讲解，到会业主均可参加现场抽奖活动，新品浴霸免费拿回家。参加现场预售的业主不仅可以得到价格优惠，更有全年滤芯相送。专业的新风讲座尽在松下，参会人数有限，报名详询微信手机同号18612596561，18612596561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超越不只是现在，熬过的精彩依然在。

德信涿州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Thank you.

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哦，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，此刻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，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，那被风吹过的夏天。

生。